好啦，我哋头先讲啊，最后呢一场啊，不过系两个野心家口若悬河啊，话要俾人民主啊，俾人自由啊，俾人金钱，其实原来全部吹水嘅，叫人买伦敦金一样嘅骗子嘅结局。呢位翁世结局，首先 Alastosco， 我哋同佢讲过，佢走咗去色雷斯做呢个大海盗首领。咁当佢想话揾色雷斯人招募，喂，我哋结盟咧。咁色雷斯人话，当初叫你拆条桥，你又唔拆，你条友仔，而家你又想嚟乜嘢？你傻噶你？又同佢反台打仗，打咗镬劲嘅，最后就斩咗佢头，杀咗佢。 系， 咁就死咗啦。最尾都系死，咁啊 Hitler 就死得仲惨。佢点咧？咁啊，当佢听到米利去都城被围，佢我讲过一句喺海岛嗰度做山大王啊，咁啊即刻啊，佢都算有啲良心，即刻谂住翻去救亡。点知就俾波斯人捉住。当佢俾波斯人捉住嗰刻，佢仲大叫：我系 Hitler， 我系国王嘅大恩人吓、啊，我系政协副主席，我系国家领导人。你哋唔可以咁对我嘅，咁人哋梗系识佢老鼠，就滴咗佢太守吓、阿塔弗内斯嗰度。阿塔弗内斯见到佢仍然叫：我要见大王，我要见大王。佢话：我俾你见大王，我都会俾你见啫。我拎你个人头去见，一刀就斩咗佢人头落嚟，锯咗俾大流士。咁大家估下大流士会咩反应咧？俾三秒大家时间谂，一、二、三。大流士是一个虚情假意的畜生，他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立刻喊起上来，即是很不高兴，就说：哎呀，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你救了我条命，我竟然这样对你，哎，真是天意弄人啊，大神你原谅我，就将他的角状。 喂， 这 么得意，这么得意，都是 即系等于刘备嗰套咁嘅衰嘢，即系全世界嘅皇帝都系虚情假意噶嘛，假仁假义噶嘛， 即系呢啲嘢咯。刘备、刘邦都系呢啲人。 吓，其实大刘氏都系呢啲人啊。我哋提过，大刘氏都系呢啲咁嘅人嚟噶嘛。如果唔系当初大家拗国体如何，佢点会出呢啲咁嘅哪吒招？ 系， 咁啊将佢国葬，简直系卑鄙无耻啊！咁啊呢件事平定咗之后啦，咁啊大刘氏每一晚食饭，佢都梗系话要射支箭上天啦，缺嗰乜狂，要马点人。咁啊，但系呢件事佢需要平定嘅。呢件事完咗之后，佢叫翻佢嘅亲王阿塔弗内斯走，佢话我要派一位大将去统领攻打呢个雅典嘅事。呢位仁兄叫 Macabre 啊，叫啊 Madonis 啊啊。马东纽斯啊，马特纽斯，马东纽斯，咁同佢讲，咁呢个人咧，其实就同呢个大流士唔止君臣关系嘅，有咁啊，当然唔系嘻嘻同性恋嗰种啦，而有三重。佢首先大流士娶咗呢个马东纽斯嘅女，然之后马东纽斯娶咗佢嘅妹，然之后大流士又赐咗个女俾佢。所以互相间的关系就是对方的外父啊舅仔加这个女婿三重姻亲关系的。不要问我 古代是这样的，古代唉都是娶隔离村的，都是亲亲戚戚的，我是走鸡的。 但是没理由 搞三重关系这么变态的，但是中国人是不接受到的，是不 是真的两重没三重。 咁啊，当时佢一去到呢个波斯，即系由波斯，好，我接咗呢单 job 嚟做。第一件事咧，就走到去呢个嘅希腊城邦。咁我哋讲翻啦吓，当时希腊城邦当佢大内乱嗰阵咧，我哋讲过有一个人啦吓，系反叫做Hecatalus 噶嘛，佢系反对呢个叛乱噶嘛。咁啊，有一啲唔肯反叛嘅城邦咧。就找他出面的， 是、 啊、不肯即是找他出面，就跟当时的太守前太守阿塔弗内斯说、你不如用怀柔政策吧，我们不是个城邦想反的，是被人逼着反的。那阿塔弗内斯呢也都说好，我就 当时在土耳其是不单止爱奥尼亚城邦米利都的嘛，他在北边有另一在北边又 有这个多利亚族，即是等于广东福建加这个广西，那只是广东帮同你反的，其他那些城邦由于有这个由于有呢位学者出面咧，就好多城邦都冇事嘅。咁啊，当呢个马 Madonis 吓、啊、 马东纽斯嚟到嗰阵咧，就召集晒所有城邦城嘅人，就同佢哋宣告：我会支持大家民主嘅。如果你哋选择民主嘅话，我会俾你哋实行民主。 系 咁样讲。咁其实有个原因嘅，呢个系怀柔政策，目的咧就系争取你其他嗰啲城邦嘅支持，而且佢亦都已经唔再相信你所谓僭主制度。呢班僭主班契弟个个各为鬼胎嘛，反而我俾你民主，你啲民众就会对我感恩戴德。 我呢个直接系喺平民嗰度攞资源咯，即靠呢班。 系啊，即系等于而家共产党假设嘅，佢都系争取翻平民嘅民心去架空，即系中间选民 架空翻啲前嗰啲红二代咯。 啊，类似嗰啲咁嘅嘢啦吓，共产党我哋玩呢套嘢。啊，对香港都系玩呢套嘢，即系你当香港啊呢、這个雨伞革命吓，啊占中之后，佢系想扶植翻中间选民，争取翻中间选民呢套嘢一模一样。咁啊，玩完即系全天下古今中外玩政治都系咁玩噶啦。大家首先要明白。咁啊，当佢当佢搞完之后咧，佢又决定要去好啦，佢带兵出去色雷斯，攻打色雷斯，抢翻佢城邦。咁啊！当佢打色雷斯嗰阵咧，佢仲深入咗色雷斯嘅地界，抢咗一个岛啊！嗰个岛叫 Charles 啊，嗰个岛嘅控制权，嗰个岛有一个大金矿，佢终于攞到手。 有 咁啊，即系有金矿嘅， 有金矿即系吓，又可以作反喎。 吓，McDonald's 就冇作反啊！今日佢系三重构架构啊，带咗几十万人过去，就谂住由色雷斯直扑呢个雅典，即系由北边。点知就嗰呢件事系发生喺呢个大暴动之后嘅两年，公元前492年。当佢谂住去咁样做嗰阵，点知遇到一场大风浪啊！就呢场大风浪咧，就打沉咗佢300只船，死咗20000人。 哇！ 咁啊，色雷斯即刻反啦！嗰啲人即刻反，於是同佢打鑊金嘅啊！佢個島咧就叫Fasol 島啊 ，Fasol 島。咁啊，咁即刻反啦！咁啊，佢只腳就受咗重傷，要擔架離場。但劉氏一聽到就即刻就叫咗兩個大將去，一個咧就叫 Datis 啊，就係當日負責嘅。平乱嗰、那个嗰啲主力大军，其中元大将叫 Dallas， 同埋前太守啊阿塔佛内斯嘅仔阿塔佛内斯 Junior， 两条友去接替佢嘅职位。呢、这个就系呢个马拉松战役之前两年发生嘅事。咁我哋又讲下雅典啦吓、啊，之后两年之后就发生呢个马拉松战役啦。咁中间咧啊。就发生咩事？我讲下雅典。首先，我哋讲到呢个米底亚德，佢又有份参加叛乱噶嘛，甚至打咗嗰两场大海战。一打完嗰两场大海战，梗系输啊，唔使讲，佢逐早走啦。咁佢带住5艘船就承受住呢个腓尼基人嘅追击，唔停喺爱琴海追击佢。咁竟然佢死唔去，俾佢走到入雅典。 喂， 吓咁啊！佢话我系雅典公民嚟嘛？我讲过佢早上系雅典公民。咁其实当时雅典咧已经行咗呢个民主制度有一段时间10几年噶啦，就分咗两派，一派就系民派，一派就贵派，即系等于罗马共和国后期民派嘅首领一直叫地米斯托利斯。大家见到如果喺 Facebook 嘅喺 YouTube 见到个图，嗰条有好样衰嘅吓，嗰、啊那个样。咁后期当佢成名之后咧，整咗个好样嘅石像俾佢，但系其实根据啲人技术，佢个样系好衰嘅，成马骝。 即系嗰啲石像都系石雕，都系美图秀秀嚟嘅。 系啊，咁另一个贵党咧叫阿里斯泰德，吓、啊、呢、這个又样好好多啦吓。啊咁两个暗中斗，咁啊唔使讲啦。呢、这个米底亚德呢条友咧，佢以前系僭主嚟噶嘛，咁佢好多钱噶嘛，即系佢做偷商收好多钱，当然系比较亲贵党。所以个地米斯托利斯啊，即刻揾场官司去轰佢，就话呢条友系僭主，佢有反民主嘅倾向，我哋一定要驱逐佢。咁啊，呢、这个阿里斯泰德嗰边当然系撑佢啦。 咁啊，于是佢出庭应讯。阿底米德嗰阵就话：我虽然系僭主，但我一心反波斯。当初我系决定系帮手拆佢嗰条桥，而且我系同波斯人打过仗，我绝对知道波斯人系点样打，我知道点样同佢应对，我系你哋重要对抗波斯人重要资产。 喂， 咁波斯系 好彩嗰阵时投咗票反对嘅，即系咪嗰个赞成呢、這个？呢、這个拆掉咗啊！如果唔系，佢都可能俾人锯埋喎。 系啊，可能俾人踢出去。咁即系呢啲啊，即系种子早定。咁啊，于是咧，佢特意留低，而且变咗又好有钱啊，买咗好多田地，好有钱。因为呢件事，咁啊，而可能另一方面，我哋讲斯巴达人啦。咁首先我哋讲波斯人先，波斯人就换咗两条大将啊嘛。嗰两员大将咧就系公元前491年，即系呢个换接咗手之后咧，就做喺外交上做一件事，就派咗好多嘅使者，就去到雅典全部嘅城邦，即系希腊全部嘅城邦，就问佢哋：我哋嘅大王问你哋攞土地同水，你哋要攞嚟，你俾唔俾？咁讲。咁雅典人第一件事咧就杀咗佢。唔使讲，你呢啲咁嘅契弟打咗你，咁啊斯巴达人就中穿，一脚西咗你落井，就话嗰度土地同水啊，你攞啦。咁土地同水系咩意思咧？其实你俾咗土地同水佢，即系一个话我臣服于你大流士啦，咁可能人哋就唔会打你噶啦，好简单嘅啫。其实大流士可能佢都唔想打希腊，我哋讲过，佢只要握住黑海，你班契弟跪低。我就唔需要花咁多钱去搞咁多无谓嘢，而且嗰阵大流士老啦， 系、 啊、已经到步入佢嘅晚年，唔想再搞嘢。咁啊，但系点知遇着噶呢个雅典同埋斯巴达两条咁嘅唔识死嘅，咁样好兴啊，了兴嘅。咁啊，当时咧。雅典、啊、如果大家睇 YouTube 你见到喺雅典对开啊，除咗萨拉米岛之外咧，仲有一个岛嘅叫 Elgina 岛。呢、這个 Elgina 岛就俾咗土地同埋水佢。咁佢呢个海口位，大家见到对于雅典亦都好紧要噶嘛。雅典人咧就督佢背脊，向斯巴达人就督佢背脊，话呢条契弟啊，俾咗土地同埋水啊，斯巴达大王你系我哋嘅盟主嚟噶嘛，啊你同我讨伐佢啦。咁当时嘅斯巴大王就话好啊，咁。通敌打佢，打低咗佢。咁呢件事咧，就后屘有个后遗症嘅，我哋下一集就会讲，就系、是、令到喺个令到斯巴达有内乱发生。咁我哋下一集先讲。我哋而家咁啊，呢个系公元前491年，距离呢个马拉松战役仲有一年。咁于是啊，即系嘅结果系咁啊。于是大流士就决定要进攻雅典。咁当时佢又仍然都系派咗嗰两位大将阿 Tardis 同埋阿塔佛内斯 Junior 两条友去，咁就召集咗600只船，大约100,000兵，咁就由呢个土耳其出发，就决定好似二次大战嗰阵咧，呢个叫咩名啊？呢个二次大战麦克阿瑟啊，攻打日本仔一样，行跳岛战术，600只，系啊，就大约有25,000步兵、1,000骑兵，啊600艘三轨战舰，就去进攻呢个雅典。咁啊，首先咧，佢哋就去咗拉克索斯岛，即系呢个阿塔克勒斯开头话要打，不过唔成功嗰个岛。咁啊，大佬，你以前去打人哋有提防又冇嘅啫，而家佢嘅势强，25,000人加100,000水手，600只船围你个岛，你一定投降。咁啊投，咁佢入咗个岛咧，就并冇抢掠计划，我哋不过拍岸攞水啫。然之后佢哋再去就去到提洛岛，我哋讲个提洛岛系佢嘅圣地啊嘛，吓、啊。爱琴海的圣地，咁大家谂住佢一定去抢钱啦，冇抢到，就反而咧，阿 Dardus 话我哋嚟系为咗惩罚雅典人对我哋所做嘅一切，同埋佢嘅同盟者所对，所以我不过我哋好尊重你哋嘅神殿嘅，所以就留咗1,000个塔伦嘅黄金，然之后就又行出去啦。即系你见到呢件事咧，其实系同卜冈比西斯乱 Q 咁嚟有关。当日冈比西斯杀咗只圣牛，嗰镬嘢到而家都未搞掂啊！一有咩嘢就会喐手噶嘛，埃及人一模一样。 等时机， 咁所以佢又好好宗教尊重对方。咁然之后佢咧，然之后咧，佢又并未直攻雅典嘅，而系佢攻打当日有份去打雅典嗰、那个。即系去烧佢个城个其中一个岛吓、啊，即系一个雅典嘅同盟邦，就对住佢打先。咁样咁当咁啊，当佢一打咗个岛落嚟啦吓，我、啊、excuse me 吓、啊。咁一听到佢出兵嗰阵咧，呢个雅典人咧就已经已经就派人去斯巴达，喂，斯巴达大佬，啊，佢哋而家又嚟打我咯，啊，以前用跳岛战术，啊，冇几耐到，喂，唔该啊，你帮忙啊，你哋快啲嚟帮忙，嚟帮手，我哋顶住佢啊，咁讲，咁啊，点知斯巴达人咧就话唔得喎，吓、啊。我哋啱啱有节日喎，我哋出咗兵嘅话就唔吉你㗎啦，不如唔好打你，不如你顶住先啦，得唔得啊，咁扑街，即係平时就扮大佬，而家见人嚟就我有节日，嗱等过咗九月中先，今日当时出发嗰陣呢係八月到九月之间。咁嗱你顶到九月中我哋咪到囉，咁哇你系第一听到，咁即係过多两日就到啦，咁嗰位侍者呢就即刻跑翻去呢个马拉松，咁啊谂住佢讲，而当佢跑到去嗰阵咧，呢个波斯人就已经喺马拉松登陆。点解要登陆马拉松呢？因为马拉松系位于呢个雅典嘅北边，就系一个平原，好事就好容易打呢、這个，即、就、系、是、打呢个平原战啊。咁当时一听到咧，雅典就出尽咗全城兵力十将军。加埋佢哋个当时叫阿凯，即系你当系特首啊、市长啊吓、啊，就出发就去嗰度迎战，就大约系只有10,000兵力，咁啊再加埋佢哋当时嘅一个同盟邦嘅普拉提亚啊 ，Pro 诶 Pelta 啊 Planta， 咁啊喺嗰度布阵，咁啊但当时打仗就系咁嘅啊。系冇当时打仗咧就唔系话夜袭啊，即系如果你睇《三国演义》成日话，哎呀夜袭啊、劫营啊嗰啲咁嘅嘢冇咁劲嘅。Alex 都提过啦，佢系要挂支旗出嚟话我哋开拖，我哋先开拖噶嘛。 以前系好戆居嘅，如果对翻以前嚟讲就，而家嚟讲就，即系实质系真系大家吹鸡，然后揾个约个地方我就抽咁啊，即系大家好似以前。打交就去落球场咁咯， 系约定几多点，我哋就去打。咁啊，雅典人就于是谂住拖佢啦，等佢嘅斯巴达援军先嚟，因为佢曾经对过波斯人，知道波斯人啲骑兵好得人惊。咁啊，当时波斯人咧就我哋讲佢围攻佢个岛啊，佢个岛咧就叫埃雷特利亚。将嗰个成功陷抢晒嗰啲人，就做乜嘢？咁啊，呢个消息传嚟更加惊啦。咁而且咧，啱啱好就喺嗰一日，即系当佢个使者翻嚟嗰一日，咁啊有啲人喺个树嗰度爬上个树去监视个波斯人，见到波斯人原本见到波斯人嘅布阵有啲骑兵喺度啊嘛，因为有骑兵，所以你呢个雅典人唔敢喐手。咁突然间见到呢个波斯人，咦，佢哋骑兵上船喎，咁讲，咁啊十将军即刻商议，喂，佢骑兵上船，佢系想点啊？系咪真系想兜督啊？因为佢哋而家喺雅典北部对峙。佢有600艘船，如果万一佢啲骑兵上咗船，啊，坐咗嗰只战舰，然之后兜督入去雅典城，用骑兵攻打雅典，我哋实死嘅喎，咁讲。咁于是就争论啦，喂，但系我哋未等斯巴达人到，我哋唔够佢打嘅喎。咁一部分人就咁讲，嗰阵时因为雅典人占据嗰、那个有地利，易守难攻，斯巴呢个波斯人唔敢同佢打。咁啊，有啱啱好有五个人。就话诶，我哋不如打手啦。咁而有十将军嘛，另外五个以呢个米底亚德嚟为首嘅，就话我哋要打，我哋唔打唔得，咁死啦！大家咁商议落去冇办法，投票就5-5，点算咧？咁唯一剩翻一票，嗰个就系阿凯。 嗱、啊，即系嗰个总司令阿葵就话即系佢可以啊，总司令嘅叫卡里马科斯吓，呢、啊、位仁兄未投票，咁啊于是咧啊米底亚德咧就走去同佢讲，而家雅典人嘅生死就喺你手上。如果如果我哋决定唔打嘅话，雅典人就会陷落，大家就会成为奴隶，我哋就玩完。但系如果我哋打嘅话，我哋雅典继续落去，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嘅城市。雅典嘅光荣就喺你手上，你决定打定唔打？ 搞掂波斯先咯，你唔搞波斯，其实大家都冇啦。 系啊，咁于是呢个总司令就话：好啦，我哋打啦，就投票于是打。咁啊，佢咁啊，于是就话究竟应该点打呢？咁大家望住米泰亚德，米底亚德就话：我同你对过，我哋嘅兵力唔够佢。既然系咁，我哋唔因为传统嘅打法咧，就系佢哋两个就喺度逼对方，即系Alex， 你前几集讲过，就系不过冲埋去撞嘅啫嘛，撞散对方就会赢。但系米底亚德就话吓、就会冧。咁但系问题，对方有25,000步兵，佢得个10,000。咁系实死噶嘛，冇得撞噶嘛。 计人嚟讲系噶， 吓咁于是咧，米提亚德咧就话：既然系咁，我哋用另一个办法，我未试过嘅，就系、是、我哋用中间弱、侧边强嘅打法，即系一个口袋型。 我睇翻就系佢就系、是、中间有四排咯，侧边有五排。 吓、啊，咁即系中间弱，但系咧，我哋就要引诱对方去到中间，于是就派咗中间嗰一队。我哋冲上去同佢打过啦，中间弱嗰队冲上去，咁啊，根据呢、這个希罗多德就话，当时雅典人因为有咗民主，为咗保家卫国，佢哋鼓起勇气，佢哋当时相距系6公里嘅路啊，大约即系两个人两队布阵，大约有6英里，6英里即系几多，我真系唔系好清楚啦， 10公里噶啦，香港岛咁长噶啦， 10公里，咁啊话冲埋去打。咁啊，咁啊，但系咧，曾经有历史学家作过研究，大佬你当时骑嘅身上孭住60磅嘅重战甲，跑10公里啦，跑1公里已经冇气嘅，即使你系好似呢个战狼300咁劲，咁啊，所以当时都未，又应该唔系冲上去嘅，而系行上去嘅，排住个阵，一咁啊，咚咚咚咚，一波。是啊，打鼓，我就冲上去，咚咚咚咚咁冲上去同佢打。咁当时咧，这个大将其实就唔系波斯大将控制嘅，呢一队兵应该如无意外咧，就系前雅典占主 Hippias 控制嘅，因为佢哋为咗佢哋即系讲过啦吓，呢、这个波斯人即系等于美国一样啊，专门收亡啲流亡政府噶嘛。嗰啲要员噶嘛，咁我而家迎翻，即系等于话我而家迎翻你个大总统复位，一模一样。咁呢个 Hippias 一听到波斯人话踊跃复位，即刻就走去求神嘅，个神殿就俾咗佢一个神谕，就话你会揾到你嘅一席之地。咁当佢一落船嗰阵咧，佢兴奋得就系跌咗只牙。 哦，假牙嚟噶。 即系可能老得就系佢已经好老啦，可能已经5、6。啲就哇！佢即刻好惊，要揾乜就，但系佢揾唔到，佢即刻吓应，佢已经觉得 金牙可能系啲似啲 吓，可能系啦。即系总之佢喊咗起上嚟，点解咧？佢话呢个唔系好兆头，即系话我已经揾翻我个一席之地，就系呢只牙所种落嚟嘅地方。 系啊， 但系佢唔俾啦，佢唱住自己有25,000兵，佢就叫我哋冲前啦，咁啊冲上去啦，就同佢对阵。咁当时咧，当呢个雅典人吓，佢得嗰四排兵啊嘛，同佢对阵一打，就我哋撤退，我哋撤退，咁啊撤退啦，向后褪。咁啊，如果大家睇 YouTube 会见到我哋个图噶啦， 即系中间向后褪，跟住之后，两边咪再包围你咯，夹住你咯。 系啊，咁当佢一向前对，最后就两排向左右一逼， 系 咁啊。波斯人同埋當時嘅啲步兵，其實當時可能 Hippias 揾嗰啲就唔係正宗波斯兵，而係佢招兵買馬翻嚟嘅僱 傭、奴 隸兵、僱傭兵團，唔係正宗波，唔係正宗最強波斯兵，最長嘅波斯 兵。 係啊，最長嘅波斯兵係騎兵當時。 因為騎兵你渡海就困難嘅，因 嗰时啲船唔系好大只，二嚟嗰时啲船比较浪啲，你船只马上翻岸咧，个战斗力真系好弱嘅。 啊，即系佢哋 吓，佢唔系就咁骑兵一冲冲落去就可以即刻去打，同埋佢希利人识一样嘢就系、是、佢知道你可能会用骑兵打我，我就喺高位守住，等你骑兵冇咁冲上嚟，系咪啊？有少少，佢有少少嘅计制度嘅嗰阵时 吓、啊，即系佢系引你上呢个斜坡， 系引上斜坡。咁当但系你上啲斜坡咪慢咗咯，即系、啊、 但系当吓、啊，但系当时根据希罗多德讲，系并冇骑兵参与呢场。 可能佢直头连马都唔上船啦，就系全部带晒啲步兵上船咯。因为马好难上船嘅，其实嗰阵时讲系 吓，亦、啊、都有可能亦都有呢个可能。总之呢场战役由于他们基本上呢一场战役是一种新型的战役，因为是被人两面包夹，是之前在历史记录上未发生过，即刻大乱啊。 是。 即是可能连骑兵都乱埋，因为他应该斜坡被人夹，一夹就全军覆没，就被人系咁杀杀杀杀杀。 包围。 被人包围啦。咁、啊。咁最后就大胜，咁雅典人就不停咁追击，咁最后总计咧吓，就波斯方25,000人就参加战役，但系即系15,000嘅啫，其他嗰啲其实已经守咗上只船嗰度，他 哋 吓嗰啲水手嚟嘅，即系唔系佢系嗰啲骑兵队吓，可唔系同埋部分兵，因为佢哋已经谂住上船，然之后兜毒雅典人啊嘛。 哦、OK。 啊，实际上是参与去战争的15,000人，其实是如果10,000人在船上面的准备兜督的。咁当他一见到呢单嘢，他说我哋撤退。其中一个士兵、啊、一个后生仔就冲埋去，谂住捉住只船，就被人刀嘢斩咗只手落嚟，咁即刻死咗。咁咧当时当时最后一睇雅典就死咗几多人呢？雅典是死咗192人，包括总司令。 系啊，呢、这个是一个奇迹嚟噶。 而波斯人包括俘虏是死了6,400人，咁总咁系一场以少胜多的战争，就身为大捷。啊，当时啊，咁啊，当时佢哋仲未嚟得至兴奋，因为佢见到波斯，虽然佢又烧咗波斯几只船啦，俘虏咗佢几只船，但波斯嘅大军已经跑开咗啦。 系啊，所以离开咗一段时间，你追唔到啊。 啊！嗰只船已经离开咗，于是佢哋即刻聚翻啲兵，我哋要赶翻去吓，赶、啊、翻雅典。咁我哋之前讲过啊，佢派咗一位使者走咗去斯巴达，然之后斯巴达我哋唔打得，咁佢即刻第二日就跑翻去雅典，咪跑到去马拉松。 系， 然之后呢位仁兄就参加咗马拉松战役，打完之后就话。你脚程快，你曾经讲过你系见过呢个神俾神力，你脚程快，你而家快啲翻去啊！我哋大军赶唔切翻去，你而家快啲翻去，将呢个消息话俾雅典听。 系，所以就有一个马拉松事件发生啦，成我哋而家成日跑马拉松啊，咩揸马啊嗰啲啊，10公里啊，半马嗰啲就因为你呢件事，所以就开始发生咗啦。 系啦，咁佢一口气咧就由最揸尽最后一分力，由马拉松跑25公里，就翻入雅典城。当见到雅典城嗰阵，讲一句：我哋赢。 系啊， 嘣就堆咗喺地，死咗啦。 系啊，挂咗啦，得唔得？ 咁咁啊，不过呢一单系好浪漫嘅故事，但系后世就话，希罗多德都好似冇讲，但系无论点都好。吓、啊！呢件事都感动咗无数嘅人。 咁一个小故仔嚟嘅呢个系 吓，即系对于咁究竟系 对于希腊人嚟讲就有一个咁，我系后期先发大咗咯。 吓、啊，后期先发，即系未必系真嘅。 吓、 啊，但系 一个小故仔，可能其实可能其实，我觉得一样嘢啊，传话我可能唔知佢系乜嘢。即系你有万几个士兵，一万个士兵打你死咗百几人，你得一个人去传信。我觉得 起码两三个，而且我相信佢都 兜唔同嘅路，一定 系，或者可能已经骑咗骑住一两匹马去，死过可能系一匹马，而唔系个人。 可能系其中一个人咯，咁挂咗之后，佢咪即 即系我咪将佢将佢放大件事咯，即 系 多位置咁讲，实际上我 系 只一个， 即系将几个人嘅故事合成一个。 后期可唔后期有加工咯，嗰啲 一定有噶啦。咁孤无论点都好，雅典人终于赢咗，而雅典人对于依192位牺牲嘅人，用咗一个好特别嘅葬礼。点讲啊？你在战争中死的人，这个雅典人呢是会有一个特别的，即是他会被你葬在一个公墓，好像香港的浩园一样，来一个公家特色的公墓葬礼，比较大的仪式你落葬。但是对于马拉松的人，给了一样好像以前对于英雄啊，上古年代的英雄一样的方式，就是将他们葬在马拉松那里。 我即是好像现在有个即系近代军人咯，军人而家啲打二次大战嗰阵时候，好多系冇撞翻屋企噶嘛，系撞翻个战场上面噶嘛。 系啦， 最出名嘅就系法国诺曼底啦，咁佢自己有个即系自己就有个园区系美国人自己即系摆翻嘅，就系自己撞翻自己士兵噶嘛。 吓，佢将佢撞咗喺马拉松，呢个系最高的荣耀，而打过马拉松的士兵，他们每一个都得到国家最高的荣耀一样，即等于打过诺曼底的士兵的老兵一模一样。而当他们的军队一赶回去，已经严阵以待，波斯的海军，我们讲过Tardis，他们那队海军一万人即刻坐船走嘛，就想兜督去雅典，但是当他见到雅典严防之后，他们决定离开。那第一次波希战争的战役就结束了。这场战役呢就有几个重大的影响。第一，当他打完之后，斯巴达人就来就赞了，哇你雅典人好威啊，这样。那如果当你是雅典人，咁啊！呢一次系雅典人系唔依靠斯巴达人而打赢一场外族战争，对佢哋嚟讲，佢哋甚至认为，屌你斯巴达人平时阿兹阿佐又话自己点劲点劲，而家分分钟啊想抛弃我哋，两个城邦可以生咗心病，雅典人开始有翻自己嘅 self esteem。 系啊，佢啊呢个斯巴达就可以顾忌你啦，话原来你都打得噶，估唔到咁样。我是最好打啫，喺地中海，然后你最好打喎。 吓，咁而第二件事咧，就当时雅典人冇留意到，佢对呢一次包夹嘅战争好奇怪。佢哋从此雅典人都再冇一次用翻呢个阿底米德呢一个神奇嘅战略，从未用过，即系引人入中央两面包夹，直到系百几年后吓。这个斯巴达和底比斯的 Lucas 战争才再出现一次，是就是侧翼进攻将你包夹消灭， 是 然后再过多十零二十年，由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发扬光大，变成他的拿手好戏绝活，专门呢就引开你，即是专门令到你出现缺口，然后直冲再行截断你的阵营，再行包夹。 这个就之后阿山大帝学了啦，这个汉尼拔都学了啦， 到最后就是汉尼拔，凯撒就一半半啦， 凯撒有些巧添嘅，有些战略嘅，咁小西比奥啦又是学都学晒嘅， 就系而呢一战喺世界军事史嚟讲系非常重要嘅，因为讲出咗点样以少胜多，以及用两边包夹嘅方法。 哦，第二场但系即系第二场就应该系一个喺汉尼拔打罗马嘅时候嗰个坎尼战争啊，就 方式 就系、是、更 系类系 打得更惨败啊， 更加惨烈嘅。咁啊，而亚历山大同波斯人打嗰几仗，亦都有佢系用另一个方法嚟打，就冇话咁多诡计。不过呢一仗系突然间做出嚟，即系好似上 形成咗出嚟咯。而家系我哋 吓，但系雅典人就从未再用过，真系好可惜。咁好啦，咁啊呢一仗打完之后，咁啊阿底米德就变咗大英雄。 咁啊，佢嘅咁啊，有一个人咧就成晚瞓唔着觉，呢、这个其实系佢嘅政敌吓，地米斯托尼斯民党首领。咁佢阿妈就走去问佢：点解你瞓唔着？佢就话：所有嘅荣耀都为阿底米德所获得，但系最重更加重要嘅系呢一个不过系一场大型战争嘅序幕。 系啊，之后仲有。 咁系咯，之后仲有更加厉害嘅事情发生。咁呢个就系吓吓咁啊！呢个不过序幕就系呢个大波斯亲征，波斯皇帝亲征啊！下一集咧，我哋就会讲下大流士系点样死去，同埋呢个薛西斯御驾亲征。可能仲会讲埋温泉关战役、战狼三百嘅故事。咁啊！好啦，多谢大家收听。话讲真好长啦， 算先咗。 好，多谢大家。 熟啲 ，OK， 好， 好，拜拜。